麦同学回归故国 FM 九七点四，空中不夜城 ，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，好听到就是不想睡，就是不想睡。麦麦的空中不夜城。 这说的一点也是大爱没有欺骗，见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，心高的肚的节奏跳，连挂着气势嘴巴笑，直到摔在身边绕，苹果让你咬，直到其中几把掉我们的鹿角。 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，为灭霸打仗，先有追尾之土壤，破石头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，举头望着八方，低头忘了四故乡，人人都各自身上风擦伤自己的旗帜，穿白的鸽子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，努力又记得爸妈买的房子，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。双唯一的姑娘她不得尊重，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困窘，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，只努力寂静荒凉庸俗的天堂，那些玫瑰他们眼睛深厚，只为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，于是学着蟑螂到处爬着墙，不怕黑夜不怕脏，大半夜前生为了前往光鲜前方，我在摩天都不远，我没和野兽周旋，我看着黑白的脸一张张别色就在面前，人的心太莫测幻变，就站在爱与恨之间，天使魔鬼都在身边，圆圈。 不睡的你，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，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，我是麦麦麦同学。

想，深情与离别遇上，只叫人百转惆怅，谁懂我朝思暮想。皎洁的月光想要你欣赏，可惜一天各一方，就借着月光再与你对望，不管落魄风光我都为你守望，就让这月光把你的回程路照亮，有太多的话与你慢慢讲。我都为你守望，就让这月光把你的回程路照亮，有太多的话与你慢慢讲，就借着月光再与你对望，不管落魄风光我都为你守望。 난 여기